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三经鼓响，四经鸡，这儿解释一下。那位说您回回念到这儿都得解释，那你看就怕闹误会吗？这个字儿啊，正音读更，更鼓更漏就是这个字儿。那更替吗？对了，但实际上呢，它是咱们古代老祖先一种计时的方式。所以说呢，按照这个通俗的念法，这个更字儿啊，搁这哈有些时候啊，它念经，比如说二经天、五经天打经的，所以说是三经鼓响四经鸡，五经天明月儿低，时逢在秋冬春夏是舟车南北赴东西，镜前次第人言老，世事参差总不齐，人生在世讲道理那是要听读报用手机。还是这套词儿，一上来必须得说，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的客户端是听听爱饭，听咱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就在这儿了，更加的清晰，而且呢只要是 WiFi 给力，在哪儿都得听。当然要是公共场所，请您戴上耳机，别吵着其他人啊，未准人人都爱听立新的读报。对，咱们这个读报呢，正式的名字，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我是主持人立新。那么除了这个下载听听啊，下载听听有很多的好处，周一到周五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，您要用手机来听呢，还能够进入上头专门这个话里话外的聊天室，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互动交流，多交朋友。你看，那么另外呢，在这个建议一下啊，您用手机都有微信吧？微信上头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，这个呢，不断的会有更新的新闻推送给您，而且他这个话里话外直播期间呢，他这个微信公号里头有直播的视频，那上头可以弹幕，方便您参与节目。正是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，要想认清人和事，雾里看花有谁知。这是一句感慨，说这个古往今来，您甭管是国家大事啊，这个当朝的文武是吧，再说到寻常的百姓日常生活过日子，什么最难？老人家会告诉你，看人最难啊。当然这个是一句人生的道理。这个诗里头前两句呢讲的是典故，周公恐惧流言日，周公啊最怕的是商纣王怀疑他，结果这个经里头啊，谣言四起，他害怕，对他这不好啊。王莽呢，王莽他篡位之前，笔管调职，那个乖呀啊，所以说王莽谦恭未篡时，这个是古代历史上的事情，当然这是一种人生经验。要搁现在呢，我说啊，网上这个人和事最难认清，咱不知道啊，就他这个事儿啊，或者是各种言论呐、这后头包括他那个信息到底是怎么意思啊，所以说是雾里看花。这您要问我，有的我也不太清楚了解，当然也听到人家说有内行，网上也有。我说呀，其实不妨咱这个 稍微的就是获取新闻信息呀、啊、可以看网络的这推送，但是呢要互证一下啊，这咱别嫌麻烦。那边说嗨呀，我就是图个乐，我看的新闻嗨也就是了解了解就得了，跟过去看晚报似的，这个跟晚报还真不太一样。晚报那儿正差，新闻媒体的报道白纸黑字儿。真要有什么事情，您到报社去跟人家一叮嘴，把这事儿问清楚，哎，不难。网上这信息你都不知道它哪儿来的，呵，鸡一嘴压一嘴。所以咱说呀，加强网络上的这个啊，这个管理，这是必要的。再有一个呢，咱们自个儿心里面得是有这个啊，这个准绳，有数啊，看什么都知道。哟呵，你看这个，我得去再找找其他的媒体，看看人正差的人媒体那个啊，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纸啊、杂志啊什么什么，哎，他是怎么说的？哎，弄清楚。广知世事，慢开口。你看，多听人言，多点头，知识永远学不够，谦虚谨慎，广交友。啊，这是立心呐、啊、个人的体会。当然我做的不好，有时候我这人呐、啊、爱跟人家这个理论啊掰扯，好像是哎咱得辩论辩论，讲究讲究。是，你要是熟人知道啊，他就是为了把这事儿弄清楚。那要不太熟的呢，觉得你看、啊、这人，你看这好，这矫情，你看看，这就不太容易交着朋友啊。大伙儿以我为戒啊，抓紧时间给各位说说新闻。尽管这周末还是有生活提示啊，有啊。北京晚报头段时间就说这个机动车礼让行人，其实呢我说是一个相互的事情，机动车礼让行人要看灯，车要让人，人要看灯。为什么？晚报记者调查发现，这是血的教训呢、啊。啊，那位说这杜鹃山啊，这是。哦，对了，京剧《杜鹃山》有一段唱词儿，一开始血的教训，生活当中有啊，比比皆是啊，多起交通事故案例，要么就是车不让人，要么就人不看灯，怕就怕车他也不让人，人呢，哎呦，他也不看灯，哎，忒危险了。大伙儿都得记住了，你包括这个社会的服务啊，各个方面，哎，咱就说要加强，怎么来加强呢？举个例子，北京晚报就说到的，这个人家这个关注的这点真好。要我说啊，适老化这个设施的改造，这里头人家就提到有些个公共厕所。北京公厕，咱实话实说，跟头些年立新小的时候那比起来进步太大了，真的那是可以说啊天壤之别。过去北京这公厕呀，当然那是开玩笑，但我认为其实也带着一点真实的意思啊。人说哪儿找公共厕所呀，这大街上满大街就喝，不行，内急怎么办呢？记住，提鼻子一闻啊，顺着风您闻着味儿就去了。就说他这个卫生这方面，你看这他需要改进吗？现在呢改进太多了啊，厕所卫生纸有啊，你看包括那个坐便器，就是马桶也有。但是晚报注意到这个坐便器这马桶啊，还是得看看能不能再怎么着，这设施再完善一点。为什么呢？他那个还是蹲坑多，年轻人可以好说，老年人，晚报那标题就很说明问题。有的老年人上厕所他蹲起都费劲，毕竟上了年岁是筋骨不灵啊。所以说呢，这方面咱还是啊再好好的做做这方面的文章，想想办法。哎，你看看是不是啊，困难永远没有，办法多。翻过来说也行，办法总比那困难多，也行啊。下面呢咱们讲一个，说实话啊，我认为带一点争议性的故事。就这个故事里头啊，这个孰是孰非啊，是对是错，是好是坏，人人心中有本账。当然你要问我来说呢， 虽然我给您讲这个事情，我并没有说要推广的意思，这咱说清楚。而且是恰恰相反，我不支持、不赞成、不推荐，就是这个故事里头主人公邹姑娘，就她这种啊实验的方式。哦，她是做个实验，中科院的实验室，呵，都是瓶子、杯子、管子做实验啊，不是搞科研。搞社会实验，那他实验什么呢？实验世态人心。我为什么不赞成啊？这个不提倡他这个事情。当然他这么做呢，我虽然不赞成不提倡，可是呢，我也不会是单纯的去指摘他。为什么呢？他所作所为，首先啊，并不违法。第二呢，他也没有在公共道德层面妨碍到他人啊，给别人添了恶心，他也没有，也没有欺负人呐、骗人，这他都没有啊。不对，我说错了，欺负人是没有，但是骗人是有。那位说，那骗人呢，这玩意儿好吗？不好，对吗？不对呀。当然他用的方式不能说是这个教科书意义上的欺骗。那你要欺骗呢，他是意思有利可图啊，我骗你的房，我骗你的钱，还是我骗你的车，反正我是奔着你这财产去。这邹姑娘不然啊，她骗的呢是一种人们的衡量世道的、衡量世界的价值观，骗的是人们的眼光。你等会儿，这眼光还能骗？哎，所以这事儿我就为什么讲这个事情，多少啊，这故事本身没必要津津乐道，显得有点无聊。但是我为什么讲呢？告诉大家，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它是复杂的，多侧面、多棱角的，什么样的人、什么样的心态，甚至于说什么样的生活，它都有。哎，咱心里头有数，知道就得了。啊，说那个过去呀、有这么个说法，叫以貌取人，其实不对，或者说不完全对。以貌取人是这人长得漂亮，那我要问一句，这位要是浑身上下穿得脏兮兮、破破烂烂，哎呀，这满脸的滋泥，那头发都打绺，啊，流着青鼻涕，啊，跟那一站，是，你要把它洗干净了，一看，哟，这个太漂亮了，嚯，大美人。但是你要看他这样，你。就他这个外在这个穿的这个穿着打扮，你说你能觉得他好看吗？不是以貌取人。当然以貌取人呢，比如说搞对象相亲，这有可能，年轻人之间交往以貌取人。我说的这个咱换个说法，以貌取人。这过去呀、旧社会有这个啊，这个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叫拆白党。这职业可不好啊，啊，这职业可不光彩，就是靠着这个光鲜亮丽的这个衣着啊，然后就哎骗取人们的信任。现在肯定没有了，但是呢，类似的思想在社会上某些人心里未准没有。哎，他就看你的衣着是不是够体面，还不只是体面，咱要一般说啊。一般人看人说这人穿得干干净净、立立正正，哎，这就挺好。穿的衣服不过时，哪怕稍微过点时，哎，只要是干净，说明这人啊，是个正经人，啊，讲究人。哎呦，您再穿的再哎再这个好看一点啊，再别致一精致一点，哎，这不错，这个我认为是正常的，啊，这有这种心态无可厚非。我说的是什么呢？专门就看你这浑身上下，哎呀，是不是名牌啊？哟，你这呵，这一双鞋一套衣服，哟，这裙子得多少钱呢？哎呀呵，你看这头烫的，好家伙，哎呀，烫的跟花卷似的。嘿，这浑身上下，哎呀，就这个穿金戴银，好家伙，脑袋上插着呵，又是簪子，又是金的银的，呵。哎呀，弄完了之后，呵，把脑袋弄得跟切糕似的。哎呀，这家里这有矿，这有条件呐，生活一定倍儿棒，这一定是啊，千万亿万富翁。 嘿，动不动就一个亿的小目标，这就不叫事儿啊，花钱跟流水似的，好家伙，根本不在乎。哎，这种想象力，生活当中我问一句，有没有？这邹姑娘啊，本身就是一普通人啊，她是个学生，大学生，就利用一部分人这种加了引号的所谓的想象力，她愣是几乎啊，当然她有点夸张，她自个儿说她一分钱都没花，也未必，你坐个地铁公交不得花钱啊，咱就说，她就说她几乎没花钱，哎，她能生活21天。哎，那倒是，那晚上他得回家睡觉啊，不是，他要回宿舍睡觉就输了，他得在外头，哎，在外头，在别人那儿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，再在人家地方休息，哪儿啊，哪有这地方一分钱都不花。而且他出入的场所都是相对来说高大上的高档的这个所在。哎，就利用一部分人这种心理，叫以貌取人，嘿嘿，有点讽刺的意思啊。当然对咱们来说呢，咱可以当个笑话听，哎，但这个大家都不这样啊，但是咱得知道啊，这邹姑娘这个实验本身，我再说一遍啊，我可不提倡这个啊，我也没推荐这个意思啊，一点没这意思，回头您要是照此办理啊，一样画葫芦跑到那儿去，回头让人那边服务员给请出来，那这您别怨我啊，说这咱说清楚啊，他成功了不等于你能成功，对对对，就当个故事听。当然这个事儿呢，咱也得怎么说啊，划分两头，这城市里头另外一方面啊，说这个给这个没吃没喝的，甚至于说无家可归的没地方去的，提供这个啊一块哪怕说休息休息睡觉的地方，这类事情，这叫热心肠，这叫慈善，这叫公益，这个不在其列啊，不在我这故事里头。头段时间香港拍了一电影叫卖路人，就是这个啊，就这块的内容，说的是这部分无家可归者，他们统称为卖路人，在香港就大伙儿就这么叫他们啊，就是没地方去的，或者说赶火车赶飞机啊，但是呢他这个啊房退了，那没地儿去，那就不行，就找个地方忍一宿，在哪儿忍啊，不能在大街上马路上，那不行啊，啊桥洞的底下那也天凉啊，在哪儿啊，卖路人吗？在麦当劳，北京也有很多的麦当劳等等的快餐店，它是昼夜服务的，您去了之后呢，您吃不吃东西，只要您呢别碍别人的事情，您找一个犄角旮旯往那儿一待，真有跟那儿待一宿的，我还真见过，我半夜进去，哎呦嚯，这家伙挺热闹，高朋满座的。这些个体现出的是另外一层意思，不在咱们今天话题之内，这是社会的温暖和关爱啊，说谁都有个为难找窄的时候。他为什么叫卖路人呢？就是在麦当劳休息的这些个陌路之人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，哎，之前一点交集都没有，那这个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关爱，我认为这很温暖。那么邹姑娘这段经历呢，我认为跟刚才讲这个卖路人呢正相反，哎，卖路人呢是人间的温暖温情，惜老怜贫啊，这么一份爱心。邹姑娘这经历啊，另有一番滋味。她这个说白了就是她做了一个实验，看一看，哎，我要是把自个儿扮成一个名媛似的，到哪儿去能不能不花钱，哎，有吃还有喝哟。这里头呢咱先给做个名词解释，其实我不解释你也明白，名媛是什么意思，简单说啊，有钱人家的姑娘，哦，阔小姐，呵呵，对对对，差不多。邹姑娘就她这个实验很简单，利用一些行业啊，这个有关人员见人下菜碟儿，哎，就哎，她利用这个得吃得喝， 真的。首先啊，先把自己扮上，浑身上下穿的当然也不是真的名牌。这个名牌这东西我告诉您说啊，这个很容易把人蒙了。他那衣服上有块牌子，有个商标，有个标，但你确定这就一定是那个正品吗？不会是赝品吗？不会是高仿吗？这很难说呀。他那材料材质你又不是专家，又不是内行，你哪知道？包括手里拎个小包，哎呦呵，那大标呵，那个啊，乐意无驴。哎，行了，就别给人拼音了，就打个比方，我没说人家那买卖啊，跟人那买卖没关系啊，啊，咱实事求是，咱这个不涉及任何具体的品牌，哎，这牌子，没准儿就小店里头买的，但是呢，他这东西就是一晃过去了，哎，有人他有那份心，衣貌取人心，所以说呢，哎，他就信以为真，哎，这个邹姑娘这套。他就利用这个非常简单，首先奔哪儿呢？奔这个机场，机场不有那贵宾休息室，那贵宾呢？啊，你那里程那数都挺长的，那才能成为贵宾呢。他不去，拎个小包，穿着个高跟鞋、小裙子啊，浑身上下漂漂亮亮，打扮的挺好，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，这个是什么动静？高跟鞋呀，踩在地上。那说您太外行了，人家贵宾休息室都有地毯，你看，所以我说嘛，我哪进过贵宾休息室啊？哎，他就进去了。按说门口服务员会拦着啊，请问您是要休息吗？啊，那个出示一下您的这个什么什么啊，就是算是一种证明吧？没有，没人拦着，进去了。他干嘛要进去呢？他就为了显越，不是，他饿了。哎，贵宾休息室免费自助餐，哎呀，真把姑娘饿坏了。好家伙，这通走啊，那倒是，他不愿意花钱吗？呵，赶紧的拿盘子，大盘子招呼。哎呦呵，又是，哎，这个啊，这个鱼虾，下来虾，嘿，肉来捞着，嘿，好，哗哗哗哗，吃，好家伙，吃着，哎。姑娘忽然之间意识到了，不行，我这个吃相不好看，我这吃相是恶格。好家伙，穿得这么漂亮啊，俨然名媛，拎着这个名牌小包，穿着高跟鞋，嘎啊吧嗒吧嗒嘎嗒嘎嗒啊，不是，您穿着高跟鞋嘎嗒嘎嗒，你吃东西就不能吧嗒吧嗒了，不能出事儿。而且他这个好家伙，甩开腮帮子，踮起后槽牙，那哪行啊？这个风卷残云，不行，必须得哎，小口的吃，慢慢吃，没人管你。你都进来了，你只要一进来，就他这身衣服给人感觉这好家伙，弄不好哪个大公司经理的千金。你跟人家，你好意思要证明吗？人家机场贵宾室常来常往，人家坐飞机人都是商务舱，啊，人弄不好都私人飞机。这你问这个你显得外行。哎，就这他就利用人们这心理。然后他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哎呀，真吃饱了。呼，哎呀这吃的太踏实了。不行，我还得带点啊，因为这个姑娘想了，万一我下一站没这么顺利呢，这饭没地方找去，哪儿去找饭辙呀？带我不能直接找个塑料袋就把那剩人家自助餐不让带，对，怎么办呢？他呀到了一家高端品牌商店卖包的，我就不说是哪个包啊。他跟人家说啊，那哟，你看我这个需要个小包，就那个手提袋啊，纸袋子，对，那个店里的纸袋子也是要花钱买的。可就因为他跟人一说，人家啊，那你看人家这贵宾要个袋算什么？给，不要钱，拿走。他就拿这袋上去，把那点剩菜剩饭啊，遮罗，趁那服务员不注意，本儿全倒里头了。行了，呵呵，晚饭算是有了啊，走，好吗？出来之后，他就说啊，浑身上下装扮的奢侈品牌，当然这里头相当一部分高仿。没多少钱，我告诉您说， 这要是有心人，尤其那姑娘，她了解这个，很容易把自己浑身上下装得跟名媛似的啊！对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嘿，家具城啊，某大家具城，免费咖啡，样板间，大床，呵，上去之后睡，好家伙，拿被子一裹，哎哎哎，你说姑娘啊，姑娘不能这么打呼噜，她困呐。他他吃的不少，他真累呀、啊，啊！你看，他们那个企业，他们那买卖，那个样板间里那床，您可以上去躺着。我就说我是试睡，没人管他。又去了一家这个火锅店，非常有名的一家，我具体不说了啊，跟人这买卖没关系，啊，咱就说这个事情，干嘛呀？他到那儿去跟人装，跟那门口那服务员装可怜，那地方都得发号的，去吃火锅人特别多。他到那儿之后，哎呦，你看真讨厌，跟人家约好了几个啊闺蜜啊，不是什么来着，哎，反正几个好姐们约好，你看他们放我鸽子，你真事儿闹的，你说连家巧都不带放的，嗨，放鸽子就是人家不来了。哎呦，服务员一看，你看这姑娘，你看真是的，我真讨厌我这，哎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我就饿了，没事。他们这家买卖门口有好多小食品，没事，你，服务员说好心，你跟这儿吃，你就吃这些小食品，这也能吃饱了，啊，那可以吗？哎呦，我别影响你们，哎呦，不影响，啊，我可以吃，可以吃，您吃，嚯、哦，继续啊，趁人不注意，看这个营业员走一边没看他。甩开腮帮子，踮起后槽牙齿，风卷残云。好家伙，门口那几盘啊，要不是那嫌那盘硬，盘都下去了。哎嗨，姑娘是真饿了，就说呀，哎呦，那得晚上半都快到半夜了，跟哪儿休息啊？找那服务员说，行，我们这是昼夜服务啊，我们这儿有个休息区啊，人家这个为了这，他其实人家这个店啊，考虑的很周到。是为了到这儿来等饭的，等着吃饭的人说，你不是时间长吗？这有美甲的这个地方，你跟这儿歇会儿啊。行，那我不打扰你们。哎，他躺那儿，他坐的那美甲店那地方，哎，他又来了一觉。再后来，行了，这姑娘，哎，看出门道来了，哎，就照此办理，又去了五星级大酒店，到那儿去了。到那儿干嘛去啊？到那儿，哎，看看。啊，这个，嗯，什么呀？又是免费的啊，免费的自助，自助是没有，哎，但是他们这儿有那个大酒店啊，有那个就是洗澡的地方，客房里头不是客房，他进不去，他得花钱开了房，人才让他进去。那他不会，他干嘛？就是那个有那个。游泳池，哎，对了，那儿有一些公共的浴室。他这想，哎呦，你看这几天，这天也热，我这到处乱跑，这玩意儿回头，好家伙，身上都沤了。哎，呵，我得洗洗澡。哎，他就进去了。这回坏了，穿帮了啊！对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人那个门口那服务员还真挺负责任。您是我们这儿的客人吗？啊，是，你甭管了，我那个就进去了。哎，别，您告诉我您那房间号，您姓什么叫什么？我房间号他没房间啊，他就瞎编了一个，啊，我就那个啊几号房，我叫什么什么啊？是吗？一查不是啊，没有你啊，啊，坏了，哎呀，坏了！我服务员看着他，那位这位女士，您怎么意思啊？我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是这样的，我可不是骗你啊，我是本来我跟你这儿住着。这房原来是我，后来我退了，我要续的，但是续的你知道续得另办手续啊。正好你看这功夫，他这么一说，服务员一想，那您这穿的这么好，打扮这么漂亮，名媛似的，您还要在我们这儿再续住，那您主顾我这不能得罪您，那您进去吧。好，免费洗澡，咱就说啊，不值得提倡。也没什么可沾沾自喜的，我就说这位姑娘，啊，您干这个事儿其实没有什么科技含量，咱说真心话，但是呢，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点儿世态炎凉的意思，而且这其中啊，这个一些人对于什么名牌啊、奢侈品呐、啊、这种所谓的奢华生活，